旅日朝鲜青年工商会中央常任干事会干事长，旅日朝鲜社会科学工作者协会会长，旅日朝鲜文学艺术家同盟中央常任委会委员长和旅日朝鲜留学生同盟中央常任委会委员长21号分别发表谈话，表示支持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政党团体联合会议会议书。他们在谈话中强调，我国政府、政党和团体举行联合会议，发表了旨在一定贯彻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元帅在新年元旦所做的新年贺词中所提出的统一祖国任务的会议书，并表示认为它是民主的行动纲领，予以全力的支持和赞同。